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北京文艺广播在24岁生日之际开展了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诵读小站也向广大听众发出邀请，征集大家诵读的经典剧本声音作品。下面请听由武瑞强带来的老舍茶馆选段。 说说吧，10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伺候你。刘爷，15岁的大姑娘，就值10两银子吗？卖到窑子去，也许能多拿1两8钱的。可是你又不肯。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那是你们乡下的事儿，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叫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儿，这还不好吗？到底给谁呢？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谁呢？庞总管。你也听过庞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做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糊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么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参与剧本诵读就有机会参与文艺广播组织的看人艺大戏活动，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阴有中雨，18度到14度；八达岭长城阴有中雨，16度到9度；延庆龙庆峡阴有中雨，17度到9度；平谷金海湖阴有中雨，20度到16度；怀柔红螺寺阴有中雨，16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阴有中雨，15度到13度；密云云蒙山阴有中雨，14度到11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阴有中雨，19度到13度；门头沟灵山阴有中雨，14度到7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又是全新一周的旅行阅读会，我们要踏上新的北海道梦幻旅行啦，依然跟随作者台湾 Miki， 这周还是以吃作为主题。上周其实已经剧透过了，我们这一周呢，北海道的吃吃之旅会从成吉思汗烤肉开始。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日本的烧烤店，当然日本人称为烤肉店，大多是由韩侨所经营的，所以烧烤的方式呢和韩国烤肉多少有些相似，而韩国烤肉又源于蒙古烤肉。相传蒙古烤肉是成吉思汗当年率领蒙古士兵远征各地行军打仗的时候，以头盔或盾牌作为简易的烤肉器具来烹调肉品的。不过北海道的成吉思汗烤肉和日本其他地方的烤肉店略有差异，少了韩系风格，材料的选择都是以北海道当地所产的农产品为主，肉品都是北海道所产的羊肉，当然有部分店家选用的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口的羊肉，会佐以北海道的洋葱、南瓜、豆芽菜等新鲜的蔬菜。一般认为北海道的成吉思汗烤肉起源于当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派军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在当地品尝回族的清真料理烤羊肉后回到日本并加以改良，而成为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成吉思汗烤肉。北海道成吉思汗烤肉所使用的羊肉等级大致上有以下几种类别：出生未满一年的羔羊肉，出生后未满五个月仍在哺乳阶段的乳羊肉，出生一年以上的羊肉，出生一年以上未满两年的羊肉，圆筒状的冷冻羊肉块。烧烤方式呢，先在特制的铁烤盘上周围放上圈洋葱等等蔬菜，中央放上一大块羊油汁，再将厚实的鲜嫩羊肉置于中间那一圈，是成吉思汗烤肉正统的烤法。此外，烤肉吃完后，有的餐厅会提供特制的高汤，倒入烤肉蘸酱的碗中，让你品尝一碗香味四溢的美味高汤。到底在北海道有哪些成吉思汗烤肉店值得光顾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到札幌成吉思汗达摩。开业于昭和29年，也就是1954年的成吉思汗达摩是札幌最具代表性的成吉思汗烤肉店，也被认为是北海道成吉思汗烤肉店的鼻祖。成立超过60年的成吉思汗达摩非常受游客们的推荐喜爱， 每逢晚上用餐时间，门口总是大排长龙，现在也在札幌的博野一带开设了多家分店，但每家分店内部空间都不是很大，由于历史悠久，餐馆内的排烟系统反倒不佳，吃完呢难免浑身烧烤味，想要全身而退根本就不可能。但袁毅倒是觉得吃烤肉啊、吃火锅呀、吃串儿啊这种东西身上有味儿才香嘛，回家如果馋了后悔了，闻了身上的味儿还能解馋呢。好吧，我们继续来说这成吉思汗达摩哈。所以呢，其实作者台湾 Miki 也是建议想要前往成吉思汗达摩用餐的朋友可以选择 4.42 街亭这家位于二楼的分店，不是因为位于二楼视野比较好，而是它的用餐空间相对宽敞，每个烤炉上方呢也有独立的排烟系统，起码不必再从国内带一罐什么清新剂去北海道啦。哎，但是他也推荐了，说北海道李小璐的药妆店里花王所生产的衣物清新喷雾会很好找也很好用哦。成吉思汗达摩店使用传统炭烤炉，并采用新鲜的羊肉而不是冷冻羊肉，以及洋葱等蔬菜放在铁盘上烧烤，烤好的羊肉搭配其独门的特调酱料，吃起来完全没有腥膻味，特别美味，搭配一碗白米饭或是来一杯生啤酒都是不错的选择。试穿成吉思汗大黑屋，听到大黑屋这个名儿，袁毅内心不仅一紧，这大黑屋不是女孩子们最爱在日本逛的二手买卖品店吗？当然不是啦，在这儿说的是烤肉店。札幌有成吉思汗达摩，那旭川就有成吉思汗大黑屋，而且评价也不在成吉思汗达摩之下。成吉思汗大黑屋目前在旭川有两家店面，都位于平和通买物公园不远，两家店相距不到3分钟的步行距离。成吉思汗大黑屋同样使用铁盘烤肉，有3种羊肉供客人挑选。700日元那个是没有调味的原味生羊肉，还有一份700日元的是以草本香料和盐盐腌制调理过的羊肉，而900日元的呢是厚切的羊肋排肉。另外还有3种沙拉和几种腌制的小菜及泡菜供客人选择。点菜完成之后，服务员会端上来羊肉和一盘野菜，帮你服务先烤一遍，而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了。蔬菜呢是无限量免费续盘的，原味生羊肉和厚切羊肋排肉可以蘸酱品尝风味，而以草本香料和盐盐渍调理过的羊肉就可以直接入口了。3种羊肉都完全没有腥臊味，鲜嫩的好滋味让人难以忘怀。贴心小提醒，为了促销自家生产的啤酒，由各啤酒公司所经营的成吉思汗烤肉店也是颇受好评的，像朝日啤酒北海道工厂旁的成吉思汗烤肉餐厅 Hamanasu 馆，即在地铁博野站2号出口旁，也是由朝日啤酒经营的洋洋亭，位于地铁中岛公园站1号出口附近的麒麟啤酒园，是本馆哦，和位于札幌工厂的札幌啤酒园都提供吃到饱的优惠组合。除了北海道产的肉质柔嫩的羊肉和新鲜蔬果之外，有的还提供海产的选择，更可以享用其工厂直送的生啤酒。吃完了烤肉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吃重口味的日本料理，要说到的是汤咖喱，哇，真的是风味独特。起源于北海道札幌风味独特的汤咖喱，据说最早是从札幌的一家餐厅以汉方药膳的烹调方式制作日式咖喱演变而来的， 直到20世纪末才有餐厅正式出现汤咖喱的料理名称。汤咖喱以北海道当地生产的各式蔬菜、马铃薯、胡萝卜、南瓜、洋葱、青椒、秋葵、番茄等新鲜蔬果，搭配北海道所产的鸡肉、猪肉和海鲜，有的甚至还有鹿肉，加上各种咖喱香料熬煮的浓郁汤汁所烹调而成。由于食材新鲜，口味变化多，又可以搭配日本人的主食白米饭，加上汤头及辣度可以自行选择，近年来广受消费大众的喜爱。目前日本很多大城市都已经能够品尝到源自北海道的汤咖喱了。而在札幌的汤咖喱餐厅中， La Vie、 Picante 和 Garaku 是比较具有知名度的人气汤咖喱专门店。其中 La Vie 在新千岁机场国内航站楼和札幌车站旁 ESPA 六楼的 Stella Dining 都开设有分店，一下飞机入境之后就可以品尝到啦。札幌市中心区域的汤咖喱餐厅数量非常多，讲得夸张一点儿，可能比札幌市中心的便利商店还要普及，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未必一定要品尝所谓的名店。在一般汤咖喱餐厅用餐前，会请你选择汤底，再选择种类，也就是猪、鸡、羊、海鲜或蔬菜，还有分量，最后选择辣度。日本人呢，其实不太擅长吃辣，如果你喜爱偏辣的重口味，记得要选择微辣及以上的，按照咖喱餐厅的五星级辣度，也就是2颗星以上。另外像 La Vie 采用鸡肉、猪骨、牛肉、洋葱及15种的香料，经过12小时以上长时间所熬煮炖制成的咖喱汤，虽然味道浓烈香醇，但对于不吃牛肉的朋友就不方便前往食用啦。我们在上周其实总结北海道美食的时候，就提到了旅途凉拌铁道便当，这也是很多人在看日本的一些动漫当中留下的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坐火车的时候一定要品尝的铁道便当，这是到日本必须要领略的一道风景线。那在北海道的铁道便当呢，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叫列车限定以及车站限定，也就是一种在列车上才买得到。那另外一种呢，是在当地的车站内的商店才有贩售的，另外也叫做季节限定的铁道便当。有一些受欢迎的列车限定铁道便当甚至必须采用预约制才订购得到。到底这火车上的餐食有多好吃呢？我们来一探究竟吧。在便当的菜色组合上，以海产系和牧场系为主。海产系的便当以 JR 森站的章鱼便当和藤万部的蟹肉便当最受游客欢迎，而牧场系则以大昭公园的牛肉便当最为出名，不论哪一种都非常美味可口。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北海道冬季天气酷寒，在电车上开始食用时大多已经是冷菜和冷饭了，如果考虑到口感问题，建议选择海洋风味的铁道便当会更好吃一点。好吧，铁道便当这个事情，因为只要你在北海道坐铁道的话都可以买得到，所以作者台湾 Miki 并没有给出更多的推荐和选择。而接下来呢，吃了那么多主食，我们要吃一吃甜品啦。我们跟随台湾 Miki 去感受一下北海道的冰淇淋，据说一口尝尽北国大地的牧场精华。北海道畜牧业发达，饲养超过80万头奶牛，占了日本全国一半以上的数量。相关奶酪产品也造就了很多超人气的牛奶制品和甜品， 其中香醇可口的冰淇淋是夏季造访北海道必吃的美味。除了富良野口味独特的薰衣草冰淇淋外，个人特别推荐北一萧子三号馆 Terrassi 所贩卖的六层双麒麟和特拉普斯丁修道院入口停车场处的市民之森所贩售的牛奶冰淇淋，以牛奶、巧克力、哈密瓜、奇异果、野莓和奶酪六种口味组成的六层冰淇淋，记住了吗？是在北一萧子三号馆 Terrassi 贩卖的哟。除了外形很华丽，很值得发朋友圈之外，它的美味的关键在于中间两层的奇异果和哈密瓜，混合了哈密瓜的香甜和奇异果的酸甜，有着北国哈密瓜的多汁感和热带奇异果的凉爽性，这种与众不同的独特口感是在别的地方怎么也找不到的。那市民之森所贩售的牛奶冰淇淋呢，采用不远处的大昭公园山川牧场的鲜奶的原料制作，口感香醇地道，实则冰淇淋中的极品。贴心小提醒，提醒各位品尝冰淇淋时不要边走边吃，在日本这种行为被视为不礼貌且不卫生的行为。与市民之森时更不要将冰淇淋带到禁止饮食的修道院里面。怎么样，上半段的北海道梦幻旅行我们吃了主食，你看有烤肉有便当，当然还吃了汤咖喱，还吃了甜品。那么稍事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跟随原因一起在北海道开启梦幻旅行。我们要告诉大家去到北海道带哪些好吃的回来和亲朋好友分享是最正确的选择呢？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原一和作者台湾 Miki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 Yeah.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下半段的节目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去了日本北海道，有哪些伴手礼是值得你人肉带回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是超人气纪念品推荐咯。北海道是位于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岛屿，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北海道的四季大自然色彩鲜明，春青翠新绿遍布大地，夏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秋红叶和银杏交错，美不胜收，冬白雪皑皑，浪漫迷人，夏有凉风，冬有雪，就是对北海道最好的描述了吧。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好的旅游时节。本月跟随袁一和作者台湾 Mickey 一起开启北海道梦幻旅行。纪念品推荐，很多朋友来到物产丰富的北海道，都会跟作者一样，什么都想吃，什么都想买，但是要去哪儿买，买一些什么带回去馈赠亲友比较好，这反而成为旅途中最伤脑筋的问题。首先到哪里买，新千岁机场国际线航站大楼的3楼以及国内航站大楼的2楼，只要你不是大量采购，这里买其实是最方便的，各式各样的伴手礼和纪念品应有尽有，买完结账直接登机。在札幌 JR 札幌车站、大通公园地下街、李小路商业街，这些位于札幌市中心的地方，可以说几乎没有买不到的北海道纪念品，只怕你信用卡的额度不够用。特别是需要买药妆类商品的朋友，李小路商业街就是必访之地了。小樽童话十字路口，小樽这儿的商业街以北果楼和 Little 的甜点为代表，另外品牌酒以及手工艺品选择性也非常多。必须要留意的是，品牌酒以及手工艺品都是易碎物，如果要托运行李的话，一定要务必注意哦。富良野市集，在这儿除了北海道的名产纪念品，更有各类富良野当地的农产品。而韩馆像鲍尔森屋、金森红砖、仓库群， 还有西波纸厂，都是有非常多样化选择的地点。当然这里是以海产相关的伴手礼最受游客的青睐啦。告诉了大家去哪儿买之后，就不得不说一说买什么。薯条三兄弟是北海道超人气伴手礼首推的，以北海道产的马铃薯带皮儿切成薯条烘烤，并佐以临近鄂霍次克海的佐吕坚湖产的精盐，略咸不油腻的酥脆口感，不仅风靡了整个日本，更是名扬海内外。这个商品一度造成游客疯狂抢购的热潮，有的贩卖商店常常被旅游团扫货一空。后来北海道相关商店只好实施每人限量购买五盒的措施。话说袁一在这儿给一个贴心提示，虽然呢包装上面写了非烹炸非膨化食品，但是如果你是健身的朋友，袁一还是不建议你品尝薯条三兄弟的。接下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白色恋人，曾经风光一时的北海道名产，在经历了2007年钻改保质期的丑闻事件之后，公司痛定思痛，投入巨资更新工厂的生产设备，并且改善工厂卫生环境之后重新开始营业，并在每盒产品内的小包装上印有保质期，以崭新的面貌和服务态度提供给消费者。招牌的明星商品白黑巧克力夹心薄饼现在在北海道各地都可以买到，包装盒上的山月是北海道立靠岛的立靠山，现在也因白色恋人而成为了北海道新的著名观光景点。几年前日本最大的演艺经营公司吉本兴业，这是以搞笑艺人为主的一家公司，在大阪推出了山寨版的面白恋人，日文一指有趣的恋人或是搞笑的恋人。白色恋人的制造公司石屋制果因此向法院对吉本兴业提起了商标权侵害的诉讼，最终双方达成和解，搞笑的恋人也因此一跃成为大阪关西地区一项特殊另类的伴手礼。创业于昭和八年，也就是1933年的六花亭，前身为代广一家名为千秋庵的贩卖日式甜点的小店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歇业，战后才又恢复营业。在1970年代，当时具有远见的经营者小田丰四郎远赴欧洲考察巧克力工厂，归国投入大笔资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成为了日本第一家生产贩售白巧克力的公司，并且请到奈良东大寺的住持清水公照为其公司命名。清水公照以代表雪国北海道的雪花结晶六角形的花朵，为其命名为六花亭。于是1977年千花庵正式改名为六花亭。同年六花亭发售了他们的明星产品朗姆葡萄奶油夹心饼干，以香醇的北海道牛奶制作成的奶油，搭配上浸泡过朗姆酒和白兰地的葡萄干烘焙制成，甜而不腻的口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好评，也是北海道最受欢迎的伴手礼之一。六花亭的草莓白巧克力则是他们家另一款明星商品，以白巧克力包裹着急速冷冻干燥的整颗新鲜草莓所制成，口感酥脆不腻，尝起来酸酸甜甜，非常受女性消费者的喜爱。此外，六花亭常年资助北海道当地文艺工作者，并赞助相关的文艺活动及事业，其商品包装设计和商品上的图样标志及插画多为北海道的画家所创作，所以都很精致素雅美观。六花亭早期的商品包装采用的是北海道画家坂本直行所设计的花草图样，坂本直行是坂本龙马外甥之子，坂本家第八代当主， 坂本直行过世之后，六花亭还为其设立了坂本直行纪念馆。接下来说的这款巧克力，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它的大名，叫做 Roysis 巧克力。创业于1983年的 Roysis 巧克力以生巧克力 Nama Chocolate 闻名全日本，除了日本几座国际机场都有贩售，在日本以外的14个国家和地区也可以购买得到，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及上海都设有贩卖点。他们的生巧克力口味有许多种，每个月还会推出该月限定版的生巧克力，其中包裹着酒类饮料的生巧克力近几年销量持续的成长当中，是它不断开发的新商品领域。另外，以北海道产的马铃薯为原料所制作的洋芋片巧克力是他们另外一项超人气商品。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马油。马油传说源自于北海道当地的原住民阿伊努人面对冬季酷寒时的保养及一些伤痛治疗时的偏方，后来渐渐在北海道民间广为流传使用。由于马的油脂成分和人的皮脂成分非常接近，因此比较容易被人体肌肤所吸收，也比较不容易出现过敏排斥的问题。很多中国游客购买使用之后，立刻成为马油的死忠粉。目前北海道生产的马油品牌及衍生商品种类很多，有面霜、护手霜、肥皂、洗发精等等，可视各自的实际需求来选购。如果是亲友拜托代购，最好有照片参考，不然买错的几率会很高。而一般的北海道马油乳霜80到100克的平均售价大概是2000到3000日元，单价不算低，购买前呢最好是精打细算一番。贴心小提醒，如果是参加前往日本的旅游团，几乎每一位导游都会告诉你，同样一件商品，日本人会把品质最好的留在日本国内销售，次级品出现在机场的免税商店，更次一级的商品会以低于国内的售价在海外市场销售。这种说法其实有待证实，因为除了商品的售价及包装外，他们根本说不出其中的差异之处。但以日本人超级偏执的民族个性来看，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可能性，毕竟日本国内市场消费购买能力比较强，对商品的挑剔程度也远高于海外游客。说完了北海道的吃吃吃以及伴手礼，当然北海道的美景是不容错过的。如果你对于北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记忆当中，那你很可能会错过生命中许许多多的精彩风景。来到四季分明的北海道，你会发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句话当真不假。在富良野和美瑛可以见到人为巧思和大自然的完美结合，踱步在薰衣草花田里，不会只是等待爱情，还可以品尝一口薰衣草冰淇淋。连唯美派韩剧《冬季恋歌》中的大导演尹锡湖都前来取景拍摄韩剧《爱情雨》。漫步在小樽运河附近的石板路街头，傍晚煤油灯点亮，飘来阵阵煤油味儿，一旁马车和人力拉车从身边经过，仿佛时光倒流，置身于日本大正年间的光景。或是乘坐 SL 函馆大昭号的百年传统蒸汽式火车，乘务员和全车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同游同乐，感受全新的搭火车体验。总之，没有你想不到，只怕你玩不到。若有闲钱四处游，真是人间好时节。不过以上说的这一段只是剧透哟，下周六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点到2点，欢迎你继续来到环球旅行家的旅行阅读会，原意带你继续在北海道梦幻旅行。我们的作者台湾 Miki 正在前方等待着各位，开启这本书的 Chapter 4， 北海道超赞美景玩个透，没有你想不到的，只怕你玩不到。好了，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啦，稍后为你带来诵读小站，我是袁一，拜拜。 春风得意，